Hey, Isaiah, come forward. Can I take a copy of that? You can sit down. You can sit here. Okay. 我们组织上应该是有那个主日学的讲义。来，我们今天是学天国八福。圣诞节我们今天学天国八福，下礼拜我们学十诫。好，我们打开讲义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那个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Children, please turn to page number one in the handout. Page number one. We are going to read the Beatitude. The Beatitude is recorded in Matthew chapter 5, verse 1 to verse 12. Verses 1 to 12. 好，来，我们起立，来，我们再站起来。这次我请小朋友们念一到第五，然后请中文弟兄姐妹从第六念到第十二，一到第五我们念英语的。Children, you ready? Please read the word of God. OK, 来，我们一起来念神的话。One, two, go. Seeing the clouds, he went up on the mountain, and when he sat down, his disciples came to him, and he opened his mouth and taught them, saying,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shall be comforted.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来，弟兄姐妹，第六人，一二念。 饥渴慕义的 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领怜悯。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地上 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迫害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很多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迫害他们。 好，请坐。我们现在在学八福，我们现在还是在停留在八的含义，八的含义，八 ，A， 八有什么意思？我们学了很几种，老告诉我来啊，如果你们还想起。多半的八出现在新约还是旧约？ 新约。 多半的十 旧约 出现在旧约。好，但是整本圣经还是有十的含义，还是有八的含义。好，所以我们一般上我给你们看的，牧师给你们看的就是八的含义多半在新约。那今天我们要去看看旧约，旧约就是第一章，第一本书的第一章。创世纪，神的创造出现在创世纪第几章？ 第一章。 这个是很详细，第一、第二章都是有神的创造。God creation, right? God creation take place in chapter 1. 我们今天要看经文。好， take place in chapter 1. 好，再来，我们过一遍来。八的含义有什么？来，八代表什么？ Children? New? Horizon. New horizon? New?New life, new beginning, new beginning. 还有 new 什么？哎，来学 new. New hope. New hope, new. New chapter. Reset. Reset. Okay, good. Yeah, reset. New what? Any more new? 五个嘛，五个。 新视野。 好，中文的来，新生命，新的开始， 新希望。 新的视野，从此好来，我不再写了哈。好，大家都非常熟悉，神用多少天创造天地 ？How many days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 6天。 乔治知道多少天 ？How many days God created heaven and earth？ Six days. Six days.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般基督徒都要理解，神用六天创造天地，六天，所以我们有第一天 day one 第一天。Day 2第二天 ，Day 3第三天 ，Day 4第四天 ，Day 5第五天跟第六天。好，来，今天我们学八哈，牧师有没有搞错？我们今天不是学六呢。好，稍等哎，来我们要看。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用六天来创造天地，但是有些东西我们 miss 了，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好好去把经文解破，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准确。因为我说心嘛，神创造的时候新的一个全新的东西，新天新地是新的，神开始创造新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为什么没有一个八的含义呢？到底八隐藏在哪里？要不要找出来？要把它找出来吗？要，我们要找出来。来来，两个小朋友们，来两个地上，你们可以坐，来，你们坐这里也可以，你们坐艾米那里也可以，来，所以你快快。好嘞，你可以坐来。你要坐前面来吗？好。你有拿过这个考卷吗？ 没有。 来，你从你来。你要什么颜色的圈？找你这个圈。还有一个圈给你，这个圈是这样的，选一个颜色。好，你有笔吗？有笔吗？没有笔。 来，这给你。 你把这些写上来，写上来。Hi Jackson, you can sit here, and JK you can sit here.我拿了吗？ 来，大家讨论一下。 Do you need more? Do you need this? Do you drink it? 好来。我们今天看八的含义，八的含义，八隐藏在我跟你说，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开始，重植新的视野。然后我们说今天呢，我们从旧约里面来看这八的含义，因为八很少出现在旧约，但是呢，我其实在第一章的创世纪第一章已经隐藏着八的含义，只是我们需要把它找出来。想不想知道八到底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在哪里？然后神创用六天创造天地， God created the earth in six days， 六天。来，第一天，这个必须要把它记起来。小朋友们、待会呢，你们有哥哥妹妹跟你们，哥姐姐跟你们再复习一遍，你们需要把第一天、第二天创造上帝创造什么事把它记起来。第一天，上帝把光跟暗分开，把光跟暗分开。好，来，现在每个人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Children, turn to your Bible. Turn to your Bible. Genesis chapter 1. Genesis chapter 1. 老师，这怎么盖上？ 这怎么盖上？好，来，这样盖就好了。好，可以了。好，你们打开圣经哦。我们都知道上帝创造用六天创造天地，但是我们必须也要知道它呢的经文在哪里。来，第一天，第一天，把光和暗分开 ，separate light from darkness，separate light from darkness。第一天，好，来，你们看一看第一章哪一节到哪一节是属于第一天的？来，赶快，你们可以两个两个讨论一下。Children, you can two of you just sit down and look at it. Look at your Bible. Chapter 1, Genesis, chapter 1. 三到五节。 第几章第几节？第一章。 世纪第一章三到五节。 好，来，做一下功课好，我们要把它记起来。第三节到第五节讲述有关神说把光和暗分开。然后你看第五节 ,Children,Children, look at verse 5. Verse 5. 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那这个就结束了这一个创造第一天。神每一次有一个有个结语，就是结束时候他用什么来表示？这是头一日，就是第一天 ,day one。好，那个就说这个经文已经结束了，第一天的结束就在这是头一日 ，end finish full stop 没有了。好，这里这个让我们想起我们华人说一年之气在于 春， 一天 一日之计在于晨。 哦，按着神的看法，一日之计在于不是晨，不是早晨，是晚上。所以呢，你看有晚上有早晨，你看见吗？有看没？有没有看见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神的看法，新的一天是什么开始？当下的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开始新的一天了。When the sun set down, it is a new beginning of the new day. 是神是这样看一天的。我们人是看，比如说太阳升起，然后就是头一天。No, 所以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为什么耶稣被钉的时候，尸体挂在身上，必须要把它拿下来，因为太阳要下山了。今天已经结束了，要进入安息日了，还记得吗？ 哦，礼拜六。 所以要对，所以是晚上，晚上神是看时间，是有神的看法。我们人看时间是人的看法。回到神看，神说晚上有早晨，所以晚上的开始是新的一天的开始。所以有晚上有早晨，你看见吗？经文，这个是头一日。好 ，Children separate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 第一天。好，这里有一件事情。你看第四节，把它圈起来，神看这是好的。 And God said that light was good. 因为呢，这句话呢不断重复，我们要算一下总共出现多少次。 And God said that God saw the light was good. 神看光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他创造了，他说头一天这个是好的，好，第一天啊，来第二天，第二天。好，你来看一看经文，第二天第一章第几节到第几节 ？Children, look at your study your scripture. The second day, 第二天神创造，你们把它记起来。小朋友一定要记得每一天上帝创造什么，上帝创造什么，然后第一天创造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把水跟天分开 ，separate the water and from the sea, from the sky. 对，对不起 ，from the sky. 然后第几节到第几节？ 第六到第十。 好，我刚才说有个 ending 就知道，哦哦，他停在那里了。第一天，第八，因为什么？是第二日，看见吗？你没有看见？我刚才教你们了。The second day， 所以第八节停了，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把它记起来。第六到第八节是第二天。好，第二天有早有晚上，有没有看见第八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有吗？好，有晚上，所以新的开始，神看新的开始是晚上开始，然后有早晨是第二天。好，这里呢有一句话出现，是就这样成了，把它圈起来，是就这样成了，把它圈起来。And it was so. Children, highlight in verse 7. And it was so. And it was so. 第七节。第七节 ，and it was so。第七节，你看第七节，把它圈起来。好，第二天处理好，水和天分开。来第三天 ，separate dry land from sea， 旱地与海分开。旱地海分开，然后来给我看来，这个经文在哪里？经文在哪里？创世纪 Genesis 9-10。 先把旱地和海分开，九到十，看见吗？然后第十一节他说什么？第十节，神看着是好的，把它圈起来，又再出现。神看着是好的，第十节 ，verse 10。Go to verse 10. And God said, and God saw it was good. 他圈起来，神看这是好的，神看这是好的，出现第几次了、啊、第二次了、啊、第二次了、啊、神看这是好的，然后第九节有出现什么？是就这样成了。 And it was so. 第九节又在出现了。 And it was so. 有没有看见？好，哎呀，上帝好像多此一举了，创造了一些事情，要说这是好的，世界这样成了，干嘛？你知道神要做什么吗？等一下我告诉你们啊。好，来， 他说旱地和海分开，第九、第十节结束了吗？ 没有， 没有 ，continue。 为什么还没有结束？你怎么知道？他还没有说第三热嘛，哈。所以呢，第十一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三，这个是要 plant life， 就是呢蔬菜水果果子全部长出来，因为有地了嘛，有地了有水了哈，然后呢就可以种植，所以 plant life， 菜蔬啊果子啊这里，所以第一到十一到十三节。十一到十三节有没有看见十一节出现什么？ 事就降成 了。事就降成了。Children, verse 11, can you highlight? And it was so, and it was so, and it was so. 有看见吗？好，来，还有一个十二节看见什么？ 神看着是好的。 神看着是好的，把它圈起来。神看着是好的。然后噔噔噔，十三节看见什么？是第三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三日。好，第三日才结束，结束了啊，第三天。好，准备好了，来，我们看第四，看第四天，看第四天，第四天来。神创造一个两个光，大的跟小的，所以呢他们叫做 greater light and lesser light， 大光跟小光，还有众星 stars， 众星两个大光，一个大一个小的，还有众星，这是第四天。好，来第四天先看来你的经文，第一章第几节？ 十四节。 十四节开始到第几节结束？十不是十八，来看一下，看准点。十九，因为呢，他说是第四日 ，day four， the fourth day， 看见吗？好，这样就看，就说这个集经文已经结束，第四天结束了。好，第十五节看见什么 ？Children, what is the verse in 15？ Tell me. And it was so great. It was so. It was so.It was so. 好，来，小朋友在前面的 Jackson， 你看看，你看十八节，看十八节出现什么？十八节。 十八节。嗯。You rule over the day and over the night, and you spread the net from the darkness, and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 Good. It was good. 十八节 ，It was good 出现 ，It was good. 好，来 ，Jacob， 你看来。第一章，你看十九节来，你看十九节，这个很乖的孩子，他以为要念经文呢，很好习惯的。好，来第一章，这里创世纪第一章，好，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你看十九节，这里，好，你没有看见十九节 ，and the, 第几天 the， 你读十九节来。 The air was midday, and the earth was morning, the fourth day. The fourth day, 第四天，谢谢。第四天，这是第四天。有晚上，有早晨，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是好的，事就这样成了，看着是好的。每一天他都有说，第一天比较特别，他说呢，这个光是好的。你没有看见呢？我们稍微停一停，我们 pause， 我们。按那个键头，暂停哦，你看，好的， 事情就这样。 这个呢？对，他讲什么？光是好的。我再说一遍啊 ，The light was good. It was good. It was good. It was good. 好的，的光是好的。这个要指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指那个光是好的？为什么？ 光本身就是光，耶稣基督是光。 对，耶稣基督说他是什么？他是光。你要知道吗？在这里，上帝已经带出耶稣基督他的那种的隐藏着的真理。然后你看到在创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讲什么？ 光进入这个世界。 所以你看到光出现吗？所以约翰福音是一个很特别的福音书。 所以为什么我说好的好的好的，只有第一天的时候，他说光是好的，他要强调那个光，因为神已经知道一切事情，所以我们的神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知的神，他是预知一切的事情。 阿们。 所以看到我们神多伟大。光是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事就这样成了。上帝是不是有很多很费劲的，没有人说话，事就这样成了，说一句话事就这样成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多有能力， powerful, how powerful the God is。 好，没有人说阿们了。阿们。好，来第四天。好，我们看第五天。来第五天，噔噔噔，确认。来，有鱼，有鸟 birds。好，第几章第几节？创世纪第一章，第几节开始？ 二十 到第几节 ？Good Jackson， 二十到第几节？ 二十三。 怎么知道二十三是停止呢？因为他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看见吗？那这样来分析圣经的话就理解了。好，然后这里有没有说神看着是好的？有没有？Did the Bible say and God saw it was good? 有第几节？二十一圈起来。And God saw that it was good. Verse 21， 神看着是好的。好，有鱼有鸟，遍满全地哈，开始滋生繁多，充满水中的海中的水。然后呢，雀鸟也要再多再生在地上。第五天，好，最后一天，创世纪第几章？第一章，第几节开始？ 二十四， 然后到第几节结束？好，我们先看来，这个动物的神创造动物，牲畜动物，第一章24到第几节？动物，先动物。动物，二十四到二十五，你看到吗？25，你看见什么？神看着是好的。25 verse 25， and God saw it was good. God saw it was good. 还有24节有什么？事就这样成了 ，and it was so.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就一定好，人看着是好的不一定好， 是， 明白吗？所以为什么神说我看着是好的就好，我看着不好就不好？那你说你看到好的话，不一定我认为好，所以为什么神要说我看着是好的 ？And God saw it was good. That means good. 好，动物24、25，来，最后一个，神创造人。26节，看我分开哈，动物然后人，26到几什么怎么说？到31节，为什么我们要结束第六天嘛？怎么知道它结束呢？31节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有吗？结束了。然后这里呢有没有看见30节？好 ，children， 30，Alan tell me。Verse 30, what's the repeated phrase that keep appearing? That was good. It was so. 四就这样成了，30节。好，来31节，我请 Jackson 你看31节，哪一个 keep repeating， 哪一个是不断重复的？它有点特别哦。31节。 有点特别的。 It was very good. Yeah, 就是很特别。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Very good. 我说神看光是好的。It was good. Light was good. Good. 然后到这里是什么？ Very good. 然后这 very good 有两个解释。神看人是 very good， 或者说神看一切所造的，因为解释的都 very good。但是我们还是认为是神是特别指向人 ，very good， 因为什么？因为人呢是用神的生气吹进去的，只有人有神的生气， 其他都没有。 嗯，有灵的活人。 是他变成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是 very good， 我们还是认为他指向人的最后。好，看完了哈，现在放下笔，看这个白板，八在哪里？找。 看的是好的。 啊。 事情就这样。 八在哪里？这个啦。Bingo， 很好。Very good。八在哪里？八在这里。 It's a joke. No. Love you. 看，找给我来，找个牧师。八在哪里？ 先看的时候，事情就这样。其实还有一个。 啊，来 ，Alice。哈、huh? ？哪一个 ？Day two。Day two。这个八。哦、oh, ，That's good. The water. That's me. 神用六天创造天地，每个人知道。但是呢，我说我们先学八八符八的含义，八在哪里？神看这是好的，出现几次？你算一下。 事情就这样。 四次，六次。 神看这是好的，出现七次，七代表什么？ 完全。 完全完美。所以呢，这个跟八还没有关系的哈、哦，我们先学八嘛。 他是不是做八个东西？ 做八八。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八个东西是那个。 哦，对 ，bingo， 这个 bingo 八，这个 bingo， 这个答案对了。来，在哪里？八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看我第一个星，第二个星，第三天，两个星，两个步骤。第四天一个星，第五天创造一个这个星啊，然后第六天什么？两个步骤，你看见吗？神的步骤来到创造，第三天跟第六天是有两个步骤在创造，你看见没有？不同的东西，一个是光，一个是对不起，一个是旱地，然后一个是菜蔬果子，然后呢，最后一天是动物跟人，几个？八个。所以神的创造是 eight step in order， 有次序的。In order, 它的 creation， 所以这个八要给我们知道什么？一个新的开始 ，new beginning。所以我们知道神用六天创造天地，但是神用八个步骤来到完成整个的创造。阿门。因为这个新的开始，明白吗？所以把它分析出来，你就可以看得到。牧师这里想了很久，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学过。但是知道创造是很重要，所以你把它步骤分出来，你就看到神用八个 step 来。你说， 不是我突然看见第三天 special for 第六天， 这两个是其实你看到它六天嘛，六天一般是中间嘛， 是， 然后跟这个其实是很大关系的，第六跟第三，你没有看到神整个创造的美丽，太美了，八个步骤。我们每一项都需要主学老师教我们哦，我们六天创造，对，但是神要隐藏这八个步骤来到创造完整个天地，尤其是在第六天，动物跟人分开，然后人是最后才创造。好，现在我们给一个结论来，三个 P， 我让你们小孩子记起来，三个 P， 我们做个总结，我们观察到什么？我们观察到神。在整个的宇在创造里面有它的 priority， 就是优先次序。你看到创造什么先，创造什么之后，人是最后才创造，为什么呢？把一些东西都安顿好了，才把人放在当中。不然的话呢，人在黑暗里面怎么办呢？你没有空气，也没有东西吃，也没有食物。所以呢，第一我们看到 the priority in God's creation， 神优先次序的创造，第一个 P， 这是结论。来第二个 P， 神 perfectness in creation， 神的完美完善，完美完善， 神的属性， 完美的不得了，每一天要创造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呢，大光、小光、星星、点缀、宇宙万物， 然后我们看有鱼，然后有动物，然后就是人。神第二个 P perfectness in creation. First, God's priority in creation. God's perfectness in creation. 第三，这个 practicality 就是实用性，实用性很实用的，就是你可以 put in use， 你马上可以用得着。因为人到最后创造是因为有原因的，这些都好了，神安顿。所以三个 P： priority in creation， perfectness in God creation， and practicality in God creation， 神创造的实用性。好，我们看见八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出现了八个步骤。如果你考别人，你知道创世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你还知道一样事情吗？你教他，上帝用八个步骤来完成他的创造。以后你小孩子，你对小孩子这边全部可以教主学老师的，主学老师不一定知道有八个步骤，明白吗？好，你们学的是大学的课程。 Yes。好，学了好，好，我们要今天我们要早点过去啊，因为今天是第一天我们更新的崇拜。好，也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来，小朋友，我们去哪里？好，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叫做会开祷，我们做结束祷告，结束祷告来感谢称赞我们，赞美我们的神的创造的美丽，看见新的开始，圣诞节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Amen。让我们重新再重新得力。好了，我们站起来。我请杰明姊妹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来。 创造宇宙万物，天地、星辰、大海、空太空气、天， 是 啊，最后创造了人类的我们，宇宙之王，创造之主，我们称你为天父，是何等的有 福！阿门。 因你是神。 是。 你是唯一的神，唯一的真神。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甚至在2000多年前，你赐下你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是， 他道成了肉身，是光来到世界上。我要得着我们，主啊，他来，冲破了一切的黑暗。主啊，他来，他赐下生命，他赐下道路，他赐下真理，他赐下他自己给我们，因为我们人类。在这样黑暗当中持续了盼望，我们堕入了永远的黑暗当中，但是他把我们从这样的悲哀当中、死因当中拯救了出来。 是的，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嗯， 主啊，凡是愿意跟随你的人、愿意接待你的人，你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你的儿女。 阿门， 阿门。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是， 今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的创造，我们的天父。再次看到了主耶稣，你成为光来到我们当中。 阿们，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嗯， 愿你自己来激动我们。 嗯， 让我们来回应你的爱。 阿们， 让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全献给你。 是， 因为你已经先把你自己给了我们。 嗯， 愿我们与你联合，主要每天走圣洁的道路。 是， 谢谢你，主要带领我们，也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心归向你。 阿们， 众儿女都能够匍匐来敬拜你。 是， 这样祷告祈求父母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来，请坐，来，请问你来跟牧师过去，来。